心想你的心如何 Say goodbye， 你比我清楚，还要我说明白，爱太深，为了你疯狂的勇敢，不用背叛自己，我沉溺的期盼。 每一个人在恋爱当中，在最甜蜜的时刻呢，都会给对方许下一些承诺。但是当你要背弃一段感情的时候呢，也许你根本都想不起自己曾经说过一些什么话了，这一点都不奇怪。所以这种背叛的情绪唱到了很多人心里，激起了很多人的同感。继续来分享一下许茹芸这首歌的歌名，也非常的残酷，叫做不爱我放了我。 巴黎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，让自己的眼睛 OK。 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，让自己的嘴巴 OK。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，这里是 OK 音乐。 OK， 欢迎准时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，我是苏宝。一个人待着，如果不想看电视、看电影，听音乐呢，会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。继续推荐给你，来自顺子这一首《不想一个人》。 And I'm asking you if you could stay the night right here in my arms, holding me so tight, and I am praying to you, don't ever. 我觉得顺子最迷人的部分就是投射在当他面对音乐、面对演唱的时候，那种诚恳而且快乐而且执着的态度和自信。在顺子之后呢，继续来分享一下蓝心湄。在感情的世界当中，大多数人都是不怕付出的，就像蓝心湄这首歌的歌名。不过呢，我们也都会相应的期待一些回报。

这是来自萧亚轩的曲目，叫做《表白》，是一首混搭了复古的电子舞曲、放克、摇滚吉他的时尚的舞曲。歌词简单而且很直接，搭配朗朗上口的旋律，让人觉得很好听。而同样是快节奏，它讲述了现在女生对爱情的态度，来自 SHE， 叫做《半糖主义》。 只不过刚好吹着南风，突然想去海边走走，回味一个人的自由，只是和朋友聊了好久，一时忘了时间带走，偶尔也要让你想想我，就算你紧紧牵着我，也不代表我属于你，我有自己的生活，还不是每天相依为命。我要对爱坚持半糖主义，永远让你觉得意犹未尽，若有似无的甜才不会觉得腻。我要对爱坚持半糖主义，真心不用天天黏在一起，爱的来回忆要留一点空隙，彼此才能呼吸，有多只不过有时我的电话收不到，爱都给了你，为什么还不放心我？如果你始终想要掌控霸道，不是一种温柔，我只能说缘分还不够。也许每天形影不离，你反而会没有兴趣， 种装幸福像演戏的人，看戏的我偶尔会太过入迷的我，活该昏昏沉沉。能爱吗？始终保持微笑，被爱的人，被爱的我，还苦中作乐，乐作人生。如果大不了那渺小也好， 意乱纷纷，来面对情人，对的人，来面对人生，有缘有分，那就不用问他们，可以为自己做选择，爱的人，那个人。做我的人，谁羡慕我们乐做人生？你还不知道，我早就知道。我意乱纷纷，来面对情人。对的人来面对人生，有缘有分，那就不用问他们，可以为自己做选择，爱的人，那个人。身靠近缘分，做我的人，谁羡慕我们乐做人生？别说不知道，你应该知道。意乱纷纷，来面对情人，对的人，认真面对人生，无怨无分，那更不用问他们，自己为自己做选择，我就是那个人。 再一次，我淹没在掌声中，眼前的你竟如此激动，黑暗中世界仿佛已停止转动，你我的心不用双手也能相拥。如果有我迷失风雨中，我知道你会为我疗伤止痛，也许我们的世界终究有一天不同，可是我知道你将会陪我在风雨中，请你为我

开和留下要怎么选择，你说的我听着，你给的我都开始守着，开了这扇门我就成了你的人，心我不要了，你爱你留着也还那么深，我来着你的体温，虽然拥抱着我却还是一个人，为何还是一个人， 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，让自己的眼睛 OK。 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，让自己的嘴巴 OK。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，这里是 OK 音乐。 OK， 欢迎准时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，我是苏宝。当年小虫创作这首《悲伤朱丽叶》，让伊能静成功缔造了台湾市场当中最绚丽的一位玉女的童话。而当年的伊能静呢，还是一位年纪很小的典型的忧郁又敏感的小女生，用嗲嗲的童音唱着19岁的最后一天还有《悲伤朱丽叶》，那种只属于青春期的多愁善感的味道被她勾勒得非常的到位。而现在呢，她已经在自己的歌路和人生上都实现了成功的转型。 头皮开始，我好想说，如果一切可以从头来过，是否可以选择一幅回忆梦？19岁的最后一天，阳光似乎也被带走，是否可以选择一幅回忆梦？19岁的最后一天，阳光似乎也被带走。 19岁的最后一天阳光似乎也被带走， 是否可以选择一次无悔的梦？19岁的最后一天